内地一度是新型肺炎疫情重灾区的湖北武汉市，昨日上调当地的死亡人数和确诊病例，增加超过1200宗死亡病例。世卫流行病学家范科霍夫说，中国修正数字以确保所有的病例都被记录，指疫情的爆发期间确实很难统计准确的数字，预计很多国家都遇到类似的情况，需要修正数据。他又指新型肺炎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的真实数字对了解病毒十分重要，如果没有准确的数据，流行病学家就很难计算出感染和死亡率，也都难以建议政府制定应对措施。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早晚沿岸有雾，下周中后期天气较凉和有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九龙湾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支路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嘅，一大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就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九龙湾嘅支路有意外，一大车多。另外喺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由于管道内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虽然拖走咗，而家车龙咧大消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而尖山隧道因为有工程，而家尖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内的慢线仍然是封闭，龙尾去到尖山隧道收费站。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空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香港仔大道因为有道路工程，而家香港仔大道南行去海旁方向近住香港仔水塘道一段的快线仍然是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 96.9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但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是。 麻烦波盛报个天气同埋时间先啊。 现在的时间是晏昼2:08，外面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69%的。 好啦，是时候找数啦，因为都几多人追我，究竟一个月的 体重啊， 体重啊， 啊，条条啊， 又话我走数 啊，又话一定又再肥啲啊，又话剩啊，有好多唔同嘅揣测啊。对于呢啲揣测咧，我觉得系强烈谴责嘅， 系 严重啊，嗰啲叫咩啊？干涉内政， 后援会的内政。我找回参赛者出来先。 喂， hello. 喂，参赛者。 喂 ，hello。 瞓醒了嘛？呢个钟数。 瞓醒噶啦。 好啦，嗱，小弟呢就因为我哋个比赛咧，即系讲翻件事先。咁啊，话说咧，3月15号咧，我出席咗个婚礼。咁啊，然后就同啲兄弟影咗张相啦。咁然后嘉莹 B B 咧就话受咗咁多，佢好心痛啦。咁当然啦，我知道佢呢个系反话啦。咁所以咧就同佢话要一齐斗肥，唔系斗斗减肥， 减肥斗肥你个输啊！ 我个输咗啦，斗减肥。咁嗰阵时咧就我啊就193磅，咁佢咧就46.9公斤。咁我哋咧就因应我哋嘅体重啦，冇理由大家减一样嘅磅数噶嘛。我就减5kg，佢啊减3kg嘅。咁根据当时大部分嘅人咧。都是觉得王嘉莹会赢呢件事的。 完全不看好你啊。 是完全不看好我。好啦。 为什么 啊？我都不知 道。唉，你太不认识他两个了。 好啦，王嘉莹小姐。 是。 咦，多不多人知道你姓王的？ 个个都叫我王嘉莹 的。好啦，王嘉莹小姐，麻烦你公布一下你的体重。 我现在的体重是46.5，但是如果我吃饱了的话都是46.9。 即系个月前几多？即系冇变过， 46.9咯。但其实系咁嘅， 我0.4。 因为唔系啊，嗱等阵先，咪住先。你以为佢减咗0.4，但我要强烈讲一件事，我可以爆埋出嚟啊嘛，系咪啊？ 即系讲， 因为话说咧，佢影嗰张相俾我嘅时候咧，46.9kg嘅时候咧，佢系啱啱冲完凉，湿住头嘅。 系 咁，当佢抹完个头嘅时候咧，佢再上榜咧。其实已经是46.5的了。所以其实呢 他没变过。 他没变过不得止。他随时还肥了一点。 是啊，我肥了一点好像。 因为他的面也都真的圆了的。好啦，那么轮到麻烦主持人，麻烦你宣布第二个参赛者。 跟着啦，另一位参赛者一路都不被看好的阿一。 是。 那时是190几话。 193磅啊！ 磅 我要减5kg，即系减2.2，唔系减 11磅啦，11磅 系啦。好啦， 最后结终，你有几多磅咧？一个月之后， 179。 哇！ 我影咗张相咧，系写埋张咪姆纸，就系写住2020年嘅3月17号。 系啊，费事啲人以为偷图啊嘛。 我写咗4月17号，应该系。其实应该写0417嘅，但我写咗0317。 而家好似上网放嘢咁样咧，要连埋自己个名字。 系啊 ，A4 纸写住个日子。 系啊，但我写错日子，0417先啱，写咗0317。 所以你成功减到嘅， 我成功减咗，咁啊输咗啦，年轻人。 要找数啊，出得嚟行，预咗要还。 其实你系啊，一开始嘅一个礼拜到你就已经打定输数，咁都系要找数啦，算啦。 你知唔知道啱啱你哋打俾我之前，我打咗个电话，系嗌咗个外卖食炸鸡。但系我要澄清翻，因为我琴日发生咗车祸，跟住我琴日系咩都冇食过，即系车祸完咗之后，我食咗少少串烧，但系因为太痛啦，只眼冇胃口，所以我今日先至放肆咯。 系啊，所以其实佢寻日已经冇食嘢，佢寻日冇食嘢都系冇咩点落到榜嘅佢。 系 系啊，冇啊，我今次真系我唔知点算啦。 因为大概喺个比赛进行到第二个礼拜多些少啦。阿王嘉莹已经同我讲一样嘢，我已经谂到点样解决呢个比赛，即系佢咁样同我讲啦。 嗯， 我决定努力赚钱，赚嗰500蚊输俾你。 咁咩谂到？ 但系你寻日车祸嗰度点啊？医生话冇咩嘢嘛？ 好彩只眼冇入玻璃咯，因为咁啱咧，我系坐喺前面嘅副驾嘅，跟住我嗰边嘅玻璃系碎晒，系咪嗰个气袋都弹咗出嚟啦？都好严重。跟住后来好彩只眼就肿咗，而家好似一粒鸡蛋咁大咯。但系就勉强擘得大眼啦。琴晚系擘唔大眼。 哦，但医生就话即系皮外伤啫，即系眼嗰度都系。 是啊，好彩冇异物咯。 哦， 不过最好就再检查一下咁样。 事发经过点？因为琴日系半夜啊，一 send message 俾我，有啲吓亲。 系啊，我话随时佢听日可能录唔到音咁样。 系啊， 连个嘴，因为佢我睇咗佢张相咧，个嘴系有些少肿嘅，少少嘅啫。 我成个左边面肿咗，即系近司机位嗰边系胀咗咯。正琴日系即系对面就系P 牌咁样啦，咁可能佢经验不足，驾车。 已经好近㗎啦。跟住佢再俾多下油就弹咗个气袋出嚟啦。跟住我咁啱就睇緊电话，你知唔知最邪嘅系咩？我咁啱想听歌嘛，我连咗车入面咗蓝牙，我想听眼睛想旅行。跟住我打眼睛嗰阵呢就撞咗，跟住我隻眼就肿咗，真係好邪喎、哦。 咁男朋友有冇嘢呀？ 男朋友系咩事都冇嘅。即刻个心有啲唔舒服，起码搵个人陪下我，讲笑。但系自从呢个减肥比赛开始咗之后咧，我个体重比以前更加重，跟住仲祸不单行。 哦，唔紧要啦，人冇事咪得咯。 系咯，人冇事先可以 做到世 界冠军啊！ 唔系，但系人冇事，你既然冇事，我就要同你讲翻啲正经嘢咯。 好啊。 因为咧，话说咧，你输咗咧就要做两样嘢嘅。第一咧就要喺旺角嘅街头嗰度大嗌，我系肥，我系肥婆添，直情要。咁但係呢就由於疫情嘅關係，我哋就 hold 住呢樣嘢先， 係啦， 就唔咁快，等疫情冇咁嚴重嘅時候，我哋先出街啦。 出街講都冇， 即係等條街多啲人， 街啦， 係啦，係咁都保障翻大家嘅。咁但係其次呢，咁我哋之間有個少少嘅輸到嘅金錢，咁就我冇理由攞咗佢啊。 係， 咁所以我哋會遲啲做一啲公益事務嘅。 哇， 係啦，我哋願意，係啦，我哋揾啲方法捐咗佢。 善心王子啊， 唔係啊，你要積翻啲陰德㗎啦，你又撞車又食， 係啊，真。 系啊，不过唔紧要啦。见你呢排咁黑仔，你想听嗰首咩啊？ 眼睛想旅行。 我哋转头播俾听定你而家想听啊？ 冇，随时都得，好开心而家。 好。 琴日听唔成啊， 琴日听 眼睛就撞咗啦。 一个撞车整好眼嘅，想听眼睛想旅行。 我以为想听极速啊嗰啲。 听极速就。真的应该不止咁样噶 ，Sky 哥哥 ，Sky 哥哥咁样， 眼睛想旅行，哎，有啊有啊有啊，播俾你听啦， 希望快啲好翻啦， 系， 最紧要你同男朋友都冇嘢啊， 系啊，身 体紧要啊， 系， 肥啲唔紧要，最紧要你肥咗， 系， 仍然系世界冠军，真肥嘅， 唔系啊，你肥一肥顶一顶住啊嘛。 喂，唔该你喎， 天然嘅 back， 我寻日都有同佢讲， 好衰啊！ 所以咪就系块面，所以咪就系块面有事，因为块面冇脂肪，个身冇事。唔系讲下笑嘅，最紧要车祸呢啲冇人想嘅，最紧要两边都冇人冇事啦。 系， 好啦，多谢你啊，拜拜， 好，拜拜。看见什么？看到欢呼叹气，什么都想，即爱即有，什么都可，即现即就，什么风光都看不到，地广天高，跟你去到处走。如果想开心，为什么需要等？你是神话的声音，我已多想旅行。寻一点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万千的风筝，我眼睛想旅行。我眼睛想旅行。我眼睛想旅行。你遇就真。什么要我不肯放弃？什么都想，即爱即有，什么都可，即见即就，什么风光都看不够，地广天高，跟你去到处走。如果想开心，为什么需要等？你是神话的声音，我已多想旅行。寻一点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万千的风筝，我眼睛想旅行。我眼睛想旅行。我眼睛想旅行。什么都想，即爱即有，什么都可，即见即就。 什么心广都看得够好，地广天高跟你去到处走。如果想开心，为什么需要等？你是神话的声音，我已打上旅行。寻一点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漫天的风筝，我眼睛想旅行。 最紧要个人冇事啊嘛，系咪先？个人冇事，先至可以听跟住落嚟嘅故事乱讲大赛啊！ 欢迎嚟到第一届全港儿童足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我系大会司仪兼吉祥物清洁童阿吉，我信上得嚟噏，个个都吉。香港人人大吉。由于参赛人数众多，大会已经安排所有参赛者在后台准备了，我们即刻请他们出来。 Woo! 今届一共有两位参赛者，等我做一介绍一下先。今日两位参赛者都是三国时代的人物来的，他们穿越回来参加比赛，他们都是大小二乔的表兄弟。一号参赛者是哥哥大条，二号参赛者是细佬小条。到底大小二乔两兄弟会怎样演绎今日的故事呢？故事主题是三顾茅庐。有请第一位参赛者。 大家好，我是来自三国时代的大小二条兄弟的大条。由于我很喜欢讲道理，所以啲人都会叫我做大条道理。除了会讲道理之外，我还很喜欢讲一些没被历史记录的野史。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故事就是三顾茅庐。好多人都以为三顾茅庐是讲紧刘备找诸葛孔明先生的诚意，但是根据我的情报间谍资料显示，其实是另有意思。这个故事就要由孔明先生的家族讲起了。孔明先生有一个他很锡他的契女，无论是什么要求，孔明先生都会尽量满足。例如最近要买最新版本的《三国男人执树枝》的 game， 又或者是最新的 LB 手袋，孔明先生都会用尽他的方法买回来哄他的契女开心。而最近由于疫情的影响，很多食店都不做堂食生意，偏偏他的契女最喜欢就是打边炉了，而且还要一定不可以是电磁炉，而是要用火水炉。这件事真是考起孔明先生了，他用尽他所有的人情牌都找不到哪里有火水炉的火锅可以吃，终于被他找到一间在城中很出名的老店。孔明先生就想着可以跟契女去打边炉了，点知当他去到间食店的时候，出面排长龙，一个操着潮州话的店小二就跟孔明先生说： 茅庐啊茅庐啊茅庐啊，走啦！ 孔明先生当然很失望啦，但是为了自己的契女，他又再一次排队，足足排了三次那么多，点知每一次都是事与愿违。每一次潮州话的店小二都跟他说：茅庐啊茅庐啊茅庐了都啊。结果孔明先生就只好打道回府， 就喺佢翻屋企嘅时候就见到刘备。刘备好客气咁问佢点解一直揾唔到啊？而孔明先生唔想解释咁多，亦都好黯然咁答咗佢几隻字：唉，三顾茅庐啊！其实意思就系话孔明先生排咗三次队，光顾咗三次，但系都系茅庐啊！呢、這个故事虽然唔可以好似我咁大条道理，但系亦都话俾我哋知，有时排队都唔一定可以攞到自己想要嘅嘢噶。多谢咁多位。 哇！第一位参赛者表演得非常之好，我听到对眼都湿晒，好感人啊！好，我哋有请第二位参赛者。 大家好，我是大小二条的细佬阿小条啊。今日我想同大家讲的故事呢，就是三顾茅庐啦。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三国时期，即是我身处的这个时期啦。话说有一个叫刘备的人呢，他听闻诸葛亮啊好劲好犀利，所以他就好想招揽他加入自己的阵营。咁点样可以揾到诸葛亮呢？佢就打开个 Google Map， 然后输入诸葛亮之家，哦，即刻弹咗出嚟咯。佢就根据 GPS 嘅导航去揾诸葛亮啦。前面一公里转右，入到去间屋，咦，见到诸葛亮瞓紧觉、哦，咁佢又唔好想吵醒佢啦。于是刘备又坐咗喺佢床头隔篱等佢起身啦。经过咗几个时辰，诸葛亮就醒咗啦。刘备即刻话俾佢听，想招揽佢加入自己阵营啦。而诸葛亮嘅回复就系、 是：啱啱瞓醒，有啲肚饿添，有啲嘢食，你话几好呢？ 刘备知道佢谂咩，就即刻话啦： 等我煮个面俾诸葛先生你食咯。 刘备心谂今次仲唔掂，因为佢平生最拿手嘅就系煮公仔面啦。诸葛亮指住厨房嗰边咧，就话嗰边有个炉，你就用个炉嚟煲水啦。咁啊，刘备就行咗过去啦，加咗啲水就开始烧啊烧啊烧。隔咗阵，诸葛亮就问啦： 啊，有得食未啊？ 阿刘备啊，即刻冲过去个炉度望下啦。咦，仲未滚、啊，唔紧要，等多一阵，俾啲耐性。隔咗一阵，诸葛亮又问啦： 唉，有得食未啊？好肚饿啊！ 刘备又冲埋个炉度望下，得未呢？咦，仲未滚、啊，不过唔紧要，再等下啦，值得噶。等下等下就天黑啦，诸葛亮就好冇耐性咁讲： 唉，你系咪有心煮噶？如果冇，我继续瞓啦。 刘备心里边就觉得奇怪啦，点解我睇咗个炉三次啊，佢都仲未滚嘅啲水？于是佢就胆粗粗伸只手去摸下个炉啦，发现 咦，点解个炉系冻嘅？ 刘备再望真啲，原来呢个炉系胶做噶，全热今晚，唔怪得知煲极都唔滚啦啲水。刘备知道自己俾人扇咗一镬，好嬲咁样话： 岂有此理啊！呢、這个炉咁矛嘅，你阴我，整个茅庐嚟嘅。 当然呢番说话唔可以俾诸葛亮听到啦，所以刘备只系放喺心里边，就系咁。刘备三顾呢个好茅嘅炉，就发现自己俾人揾笨咯。呢、這个故事想教训你嘅系咩呢？就系、是、人哋借俾你嘅嘢唔好乱咁用啊！如果唔系，你就笨啦。而最后诸葛亮有冇俾刘备打动到呢？嗯，大家睇历史都知道有啦。其实诸葛亮应该唔系好肚饿嘅，佢都系想试验下刘备嘅耐性同埋听唔听佢话啫。今日嘅故事就讲到呢度啦，希望你哋鍾意我小条嘅故事啦。多谢各位。 夜比赛真系好激烈，两位同学斗得难分难解，为我哋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写下光辉嘅一页啊！呢个时候，大家可以去到网上为你心仪嘅参赛者投下神圣嘅一票啦。不过都要提提大家，比赛中嘅成语故事系经过改动嘅，纯属创意。如果想知道真正嘅成语故事系点，同埋系乜嘢意思，就记得自己查字典啦。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嚟到尾声啦，我哋明年再见。 我哋下星期仲有嘅。 哦，咁我哋明周再见。 大家转头可以去到我是你的后援会的 Facebook 投票啊，究竟你是喜欢那个卯闹的火水炉啊，还是喜欢那个好矛的炉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拘捕多名民主派人士，包括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仁同杨森、社民连主席黄浩铭以及副主席梁国雄等，同去年的反修例游行集会有关。民主党的林卓廷说，有14名民主派人士被捕，主席胡志伟认为拘捕游行示威的带头人士是要制造寒蝉效应。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说，政府趁财委会审议防疫抗疫基金期间进行大手部，是要在政治上的秋后算账，质疑政府无心抗疫。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信警方行动基于证据，不应该将事件政治化。民建联议员周浩鼎认为警方是依法办事，又指民主派议员扣上大手部的帽子是抹黑。立法会财委会继续审议政府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拨款，民主党许智峰说，中联办昨日发声明批评议员，他关注如果在表决的时候投反对票，会不会违反基本法或者是立法会誓言。公民党的杨岳桥问议员能不能够投反对票。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说，拨款是急市民所急，相信可以帮助很多有需要的人，认为每个议员都有权按自己的意向投票，政府不会就他们的决定提供任何法律意见。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就说，市民都在水深火热之中，希望议员可以一条心，但是不会评论法律问题。有报道指中大通识课程的题目怀疑涉及仇警内容，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昨日收到有关对中大通识科考卷的投诉信件，强调局方绝对不赞成透过任何方式将政治宣传或者是想法带入学校，但是当中是否涉及不当政治宣传，需要交由大学处理和交代。中大昨日发声明说，大学是一个追求卓越教学和科研的地方，亦都绝对尊重学术自由，但是不赞同将非学术性和不客观的政治议题带入校园。油麻地发生车内盗窃案，一名72岁的士司机清晨五点几报案，说的士前座一个袋不见了，他报称袋里面有大约10万元的现金，警方到场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另外，四名年龄介乎14至19岁的非华裔男子，凌晨一点几在深水埗南昌街登上一架的士，的士驶至京士柏道之后，55岁的士司机放在车内的袋怀疑被盗去，司机报称袋内有大约1700元的现金和一部手提电话。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早晚沿岸有雾，下午中后期天气较凉和有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九龙湾支路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呢一段嘅观塘绕道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咁但系前少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嘅快线有工程，暂时系封闭，龙尾就排到接近九龙货仓。就喺观塘绕道因为道路工程咧去旺角方向近住九展嘅快线系封闭，龙尾近九龙货仓。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入灣仔龍尾管道出口。另外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去黃竹坑，由於較早前曾經有封路，現在香港仔隧道由灣仔去回黃竹坑的交通就比較擠塞，車龍排到近皇后大道東灣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喺其他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九龙湾嘅宏开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嘅早上六点，介乎上月道至到宏远街嘅一段宏开道系临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唔好睇少一支塑胶饮管，佢足以破坏生态环境。全港一年耗用超过十亿支饮管，足够铺满156个大球场。塑胶唔会消失，只会降解为微胶粒，流入海洋和进入食物链，人类最终自食其胶。一起带起酒饮管潮流，保卫海洋生物之余，亦保障我们的健康。酒塑由酒饮管做起。 课程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我哋要同大家回顾嘅女神咧，就系张嘉欣啦，嘉欣 B B。咁啊，其实系2018年嗰时世界杯嘅时候，我哋请佢上嚟嘅。咁啊，因为嗰段时间中场咧，佢有一个40秒嘅演出，非常之吸引。咁所以我哋就请咗佢上嚟啦。咁啊，究竟2018年嗰时上嚟咧，已经系讲紧9月15号，即系年半前左右。究竟嗰阵时嘅嘉欣 B B 系点咧？我哋而家即刻翻嚟听一下。我是你的后援会请来的嘉宾呢，就是有张嘉欣。嘉欣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啊。 是啦，之前呢我们在应该 世界杯的期间啊，已经很想邀请他啦。 但应该是比较忙碌因为 其实世界杯大家都很忙碌的。 我又没事看。 我又忙着看波，他又忙着做事。 是啦，咁因为之前世界杯的时候就即是他免费有转播，那些中场时间开波前后那些呢就会见到你分析那些赛事啊等等那些啦。 是啊。真的有看。 梗系有睇啦， 中间嗰段时间我成日都讲话系厕所位嚟嘅，因为人哋中场就系去咗厕所噶啦嘛，多数或者去煮嘢食啊嗰啲，咁我嗰度得40秒嘅啫嘛，其实，跟住我成日都同我啲朋友讲，其实你好难揾到我噶。 我觉得第一次系难捉 嘅。咁同埋如果佢，我覺得佢恰到好處就係佢啱啱好四廿秒。即係如果十，即係佢真係成個中場休息十五分鐘，我真係未必睇曬。但四廿秒，我已經睇咗一班麻甩佬喺度講波啦， 都講咗咁耐 啦。然後個短裙嘅妹妹仔出嚟，梗係睇一睇啦。好老實嘅呢、這個説話， 唔夠老實啊！都明白嘅，因為之後都有人講話，知道你中場出嚟，咁就知道嗰個位嘅時候，咁咪坐喺度 睇埋去廁所，睇埋四廿秒，睇埋出去廁所啦。 忍到嘅咁样， 我想知道你用咗几耐去认识足球呢样嘢咧？ 哇，都好耐下，因为嗰阵先要接触足球系由做英超开始嘅，因为四年前嘅英超。其实你问我到依家，我唔系真系好识，我真系唔会话俾你听我好熟悉咯。咁但系即系我只不过系尝试去识多啲球员啊，或者第一样嘢知道咩叫越位先啦。当然， 我想问你，咪第一样嘢就研究越位？ 我觉得要由一个女孩子口中去解释越位一次嘅。 其实我真系尝试过谂过好多唔同嘅方法，想去好简单咁样解释越位啦。我有谂过去想拍条片添嘅，但我发觉咧，其实真系好难。跟住我就上 Wiki 啦，即系我了解呢样嘢系咩之后，我就上 Wiki 睇过。我发觉 Wiki 个解释都好困难嘅，同埋跟住我发觉其实你睇波系比较直接啲嘅学习方法咯，系啊， 又或者打 Winning 咯。即系打机系打机，系啊，你就可以认得啲球员咯。 系啊系啊，嗰阵我男朋友又系咁讲啊，喂，你去打机啊，不如即系你打嘅时候咧，因为其实佢哋都画得好似。 系啊，男朋友 有冇踢波咧？ 有。 即系你可能就睇开波啊，但系如果早期如果佢叫你去即系支持下佢比赛，会唔会觉得无聊咧？ 咁又唔會，不過我依家都好少睇佢踢波㗎啦。但係以前 我睇開英超，你叫我嚟睇你， 你啊，翻去練多幾年先啦、 啊。又或者我而家睇波係賺錢，你咪俾翻人工我先， 咪咯，要我山長水遠嚟有冇居馬費？ 因為咧，點解問呢個問題咧？點解問呢個問題？我哋後援會都討論過嘅，即係有時叫女朋友嚟睇波咧係尷尬嘅。首先第一樣嘢，你個人係會躁啲嘅。即系你搏表现啊嘛， 个 人 会 踢得冇咁放嘅，咁会踢得躁啲嘅。第二系咩呢？有时你见到佢坐喺度揿电话，全程坐喺度揿， 你又惊闷亲佢。 揿足一个钟电话，好啦。第三就系有时成班兄弟踢完波走去食饭， 几个制 啊，系咪先？ 呢个我明嘅，真系 系啦。所以你好啦，假设佢而家邀请你，你仲会唔会去呢？ 我会睇下同行佢嘅朋友会唔会带女朋友咯？因为如果唔系我自己一个女仔坐喺度真系好尴尬。其实佢踢又踢得尴尬啦，我睇都睇到好尴尬。即系如果喂你踢得唔好嘅话，咁我嗰下个表情应该系摆啲咩表情出嚟咧？即系如果你踢得好好嘅话，我唔系要喺隔篱。What a great goal！ 我又做唔出呢啲嘢 咯。系啦，即系咁我又会咁点咧？即系我系咪应该好好啊！即系我就 要少女啲咧， 系咯，我睇都睇到好尴尬。 同埋我觉得嘉欣应该有另外一个尴尬嘅，即系万一对波即系有啲咩事，然后佢出嚟嘅专业分析系准过嗰班嘅男仔嘅话咧，嗰班男仔都冇地自用 咧，都有少少意见嘅。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跑多啲。 唔系咁啊，未去到咁嘅。 嗰40秒嘅分析佢系 系啊，头先睇 中场、中场、完场休息。等我出嚟同大家做40秒嘅分析。 同男朋友讲声，啱啱你上半场跑咗几多公里嘅？你主要嘅分布嘅范围就系喺禁区前面嗰度，系啦。 我谂我呢世都唔会再叫佢嚟 睇嗰个 iPad 出嚟咁样，跟住话嗱，我啱啱掹低咗啲嘢噶啦。 够钟翻嚟啦！ 喺电话旁边有2020年嘅张嘉欣啊 ，Hello。 大家好啊！ 今日咧揾阿张嘉欣咧有个重点嘅， 系 因为三日前佢出咗个 Instagram post 大家可以去 Yang Ka Yang 嗰度揾啦。我想讲你靓咗好多、啊。 你讲2013年嗰张相啊？ 系啊，我觉得你真系靓咗，因为2013年咧嗱， 唔系咁样咩意思啊？咁样系， 唔系2013年咧嗰张相咧，我用清纯嚟代表先， 系 嗱好听啲清纯， 系。 唔好听咧， 系咩啊？ 纯 系咩啊？ 好纯啊！ 系啊， 但系咧，你呢几年你识打扮咗，同埋个笑容系个笑容系靓咗嘅，我觉得 冇咁生硬啊嘛。2013年嗰张相系好似个好似咧，有人攞住把枪怼住我，叫我笑咁。 好似咧大学 OCam 俾人偷拍嗰啲款啊！你嗰张相， 好似你完全唔想参与，你唔好影我啦，求下你咁样。 系啊系啊，嗰啲尴尬而不失礼的微笑咯，嗰一个笑容系。 你有冇觉得自己靓咗噶？ 冇，我觉得自己残咗好多。 例如咧？ 觉得眼袋啊嗰啲残咗好多咯。 你讲起眼袋，我特登去睇，又真系而家嗰个眼袋大啲， 虽然放大有啲 蒙。 你有冇特登去提自己点样摆 pose 啊，笑得好睇啲啊咁样噶？ 哦，有啊有啊，因为嗰阵啱啱入行嘅时候，系有啲前辈提醒过我哋，即系话，就算人哋做，总之做呢一行，你系演员、model、歌星咩都好啦，你都要长期其实对住块镜去练习一下个笑容咁咯。 点练啊？教下我啊！我唔识啊。 对住块镜咯啊，同埋我。好鍾意睇下其他人，即係其他主持嘅时候呢，喺人哋讲緊嘢嘅时候，佢哋嘅表情係会 keep 喺边一个位置咁囉。因为我以前係唔適合埋嘴笑嘅，我一定係要露齿笑先好似自然啲，跟住就慢慢成日对住塊镜習慣下唔露齿笑咁样囉。 你可以试下一塊对住塊镜， 你试下望住塊镜可以唔笑囉，见到 自己喺镜嘅样，哇好难唔笑，对见到自己个样。 但系呢排疫情有冇令到自己啲工作上真系有啲棘手啊？ 有啊，都真系差好远啊！因为始终平时做开关于英超嗰啲节目咧，就其实最初头咧。就因為是本地爆發了先的嘛，那我們都有做到一些本地體壇的節目這樣的，那變相呢一些本地的體育賽事慢慢開始暫停了，那時候就覺得唉不要緊啦，都還有英超，但是怎知最大的是英超停埋，跟住之後就係一停再停啦。同埋因為近呢一年開始咧，即係我就即係公司就俾我試下講羽毛球，即係真係評述員嗰只。咁嗰陣就變咗連羽毛球都冇得講，所以呢排就真係 stay at home 咯。 羽毛球嗰個講法係點？我想知道，可唔可以試兩句你聽下？ 冇啊，咪就係好似即係。人哋讲足球咁样就系去讲嗰场波先嘛，不过羽毛球同足球唔同就系、是，因为你足球真系跟波讲啊嘛，但羽毛球好多时就系你个波速咁快嘅情况底下，其实你好难跟波讲嘅，咁所以就系中间发出一啲惊叹声嘅喺个球波，系啦。哇劲啊，咁 即好似波星做鬼故节目咁样，波星做鬼故节目成日都 哇好惊啊。 咁同埋始终如果喺技术层面一定係羽毛球熟啲嘅，因为細个都打即跟啲教练学咗六年左右羽毛球㗎，咁所以就係啦、哦、会好过足球囉。如果你叫我讲波我就真係跟唔到，但羽毛球就反而会好啲囉。 记人名都容易啲先啦，顶多四个啫，係咪你足球成22个。 你又 啱。你去决赛都有几个㗎嘛。 唔係 会唔会个目标系朝万能恩出发啊？ 好似阿万能中之后有万能恩， 似冰壶都见到你。 好啊，嗰啲杂项就如果攞晒嚟讲就最好啦，咁就真系。 Oh, yeah. 才，替国中也共陪，看看都不枉自取。 咁啊，想嘉欣咧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我可以讲一个又唔系癖好嘅，少少癖好，少少习惯咯，就系我唔系好，我唔中意影 message 噶，即系无论做嘢嘅 message 啦，我咁样讲出去好似好唔专业。 唔紧要，我同你都系 friend 嚟嘅，其实你两个好 friend 嚟， 我哋都好 friend 嚟嘅。 对面嗰个人成日唔应机嘅，但明明我由朝见佢都系拎住部电话喺度行嚟行去。 我都系啊，我都系成日拎住个电话噶。 你应一句 OK 咪得咯？ 我连 OK 咧我都中意，即系可能有时。call time 啊，即係嗰啲咧做嘢嘅 message 啦，或者啲朋友問約食飯啊點，我咧因為我本身好夜瞓覺嘅，我就朝早睇曬噶啦所有 message， 就算 voice message 咧我都會聽埋噶啦，聽曬噶啦，跟住個心咧係已經有個答覆噶啦，即係心係 心裏面話，即係佢約四點食飯啦 ，OK 冇問題，跟住就會放咧，即係我到時會出現啦。 又唔想打字啦，又唔想錄音啦，跟住咁我好夜瞓噶嘛，咁我就可能多數去到凌晨兩三點嘅時候咧，我臨瞓啊，真係即係已經係用電話睇曬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YouTube 啊睇完噶啦，跟住就到臨瞓嘅時候先開個 WhatsApp 出嚟，就慢慢逐個逐個覆咯，跟住就真係一次過將十幾個 message 一次過覆曬咯，跟住。 系啊， 我连 email 嗰啲我其实都唔系好中意复噶，跟住我都系好中意储埋几日一次过复，跟住有一次我系直情因为太多嘢未复啦，咁我做完嘢咧，我就特登坐低喺一间夜饮铺度，就逼自己复晒佢，跟住我结果揾翻一个成个几月之前冇复到嘅 message， 跟住。 嗰、那個大唔大影響咧？那個 message 其實就唔係好大影響嘅，即係都係有少少關於做嘢嘅。咁、但係就即係 尷尬咯嗰下。 係啦係啦，有啲尷尬，我就唔好意思，我之前 miss 咗個 message 你記唔記得嗰陣你？即系约做呢个访问嘅时候，我好似都系朝早七点几。 啊，系系系，我咁啱， 我就系想问啦。 我咁啱礼拜六朝头早开紧麦， 系 系啦。我嗰阵时冇怀疑嘅，因为正值世界杯。我谂住系可能开完工，可能即系可能三点零四点完咗最尾嗰场之后， 系 咁可能即系翻到屋企梳洗完可以整理一下，系啦。嗰阵时系觉得合理嘅。但呢幾日佢都係呢啲時間覆我嘅，咁我就知道呢個係佢嘅習慣嚟㗎啦。 啊，係啊，因為嗰陣世界盃完咗，變咗我臨瞓覺嘅時候就已經係 可能七點零、八點 零啊，正常朝早。 但係蘇花呢樣嘢都冇令你帶嚟一啲困擾嘅。 會俾朋友鬧咯，多數都即係佢好中意話你點解你唔復 message 嘅？我見到你 online 嘅喎。 咁男朋友 message 有冇分別咧？ 哇！佢講咗好耐啦，呢樣嘢都即係話我。即系佢话好似到琴晚都仲喺度讨论紧呢个问题，即系话我完全系消失咗踪影咯，因为我系佢即系佢话可能起身啦，咁佢出门口或者去到边度做嘢，做完嘢之后，咁佢就都会同我讲声嘅。我冇规定话要同我讲声嘅，但系 重申一次，我唔系咁嘅女朋友嚟嘅 呢句。 我系冇应过佢，你明唔明啊？喺佢做晒呢几个 step 中途，我完全冇应过机。跟住我记得有一次咧，佢直情系真系好详细咁样讲到啊，我出门口啦，翻到公司啦，啊呢、這个同事讲咗啲咩？啊啱啱做嘢咧发生咗啲咩问题？哦、我依家走啦，落去食个雪菜肉丝面先咁样。跟住我由头到尾我都冇应过佢。跟住之后佢就自己最尾打一句话：，我觉得我好似写紧日记咁啊，个 feel 好正啊， 个 feel 好正。 跟住。我见到佢呢一句，我先觉得好好笑，跟住我先应翻佢咯。但前面嗰啲我全部一句都冇应过他。 但好啦，调翻转，你会唔会？你都系唔会报道嗰啲人嚟嘅？ 我其实记得就会咯，但我成日都唔记得啊！即系我。啊系，我啱啱出门口谂住同佢讲，我又唔记得咗你。 嗱系咪啊？我好明白噶，你依刻记得， 记得噶。 系你搭完个 lift 落个楼， 点会唔记得啊？ 因为搭完个 lift 落咧，你开始谂第二样嘢啦嘛，已经可以。你突然之间， 咁你咪入 lift 之前做咗佢咯。 因为知道入 lift send 唔到嘛，有可能系。系啊， 好有道理啊！我觉得你讲得 呢个系两套逻辑嚟噶，有阵时真系。 我咪行出门口，我即就算我而家 long 啲，我都系行出门口咪 WhatsApp 啊！我放工，我而家翻屋企，四只字。 唔系咁可能你 lost 啲就有责任感， 你嗰个责任感会好强噶。你有时嗰下觉得我袋翻啲嘢，谂下 check 咗银包电话未 ？OK， 跟住一阵间咧落到楼就 send 个 message 俾佢啦，咁样系啦。咁跟住入咗 lift 落到楼，跟住就已经开始谂第二样嘢。 开咗个门，我已经唔记得咗啦。 系啦，只能够怪线房。我想知道你有冇话咩星座咧？ 巨蟹座 咁、哦、即系原来唔系好关星座事嘅，系啦，冇得赖 人嘅， 睇人嘅，冇得赖添。 够钟翻嚟啦！ 之前你摆低过嘅一个秘密咧，就话、是、你好唔中意复 message 啦，终于有人我听翻都觉得，唉，真系太好啦，有人明白我。但而家呢个习惯有冇因为工作嘅关系而改善咗，定系都系差唔多？ 好似冇，好似都系差唔多啊！我自己成日咧都会朝早突然间醒起啊，琴日有个 email 未复，等我刷完牙复先，跟突然间咧。过咗一日又会唔记得咗噶啦， 我哋好好彩啊！佢啱啱我问佢 OK 嘅时候，佢即刻复我，我觉得好荣幸啊！呢件事 系， 唔系呢个系好急切性需要复你嘅嘢嚟噶嘛？咁 系，如果唔系佢听日瞓醒记得， 即系 系约咗佢哋两个录音，咁啊搞嘢！ 打电话就会揾到我噶啦，如果我复 message， 即系紧急事都系打电话嘅。 一定要打电话，是啊，我啲即系同事如果有啲咩我未复嘅话，佢一定要嗰下攞到我嘅答案，就一定要打电话俾我咯。 你系咪教响啊？打个电话？ 尽量咯。 即系电话都有机会找到啫。 都大机会嘅，其实因为电话长期都喺隔篱嘅，我唔复 message 啫嘛，但我好中意将个电话摆隔篱。 但系我见你呢排好 sweet 啦、啊，同仔仔。 系啊。 哦，因为搬咗出嚟住啊嘛，啱啱。 嗯，七年咯， 七周年纪念日、啊。 你几时结婚啊？你 有冇谂住啊？有冇打算紧啊？ 好似唔系问我、啊。 唔系，你有冇咁嘅打算？又叫我听翻个节目。 唔系，咁可以佢求婚，你唔打算结婚都得噶，系咪先？ 哦，系啦，都得。 或者佢配合你咧。 其实点解我哋谂住搬出嚟住，就系、是、因为即系好耐以前，我屋企人即系我妈咪都有同我提过嘅，即系觉得相见好同住难，觉得即使如果真系有打算结婚嘅话咧，其实都尽量想两个人一起住一下，可能你住一年、年零两年，看看真的相不相处到，即如果 OK 的先结婚咁样、所以我哋其实依家就系 试验紧 呢一样过程，系啦。 两个人一起住，而家so far啲生活习惯嗰啲系咪都夹到呢？ 暂时都 OK 啊，因为都我觉得。最重要是两个都肯做家务、即不会一个人在那里赖死不喐这样咯。因为我男朋友都肯做下家务那些的，所以我觉得都 OK。 哦，是怎样分配法的家务？有没有哪些类型可能是你做的，哪些类型是他做的呢？ 多数厨房即是煮嘢食就是我负责啦。咁洗碗就一时时的，因为我呢就最緊要快，咁我就好成日都睇唔過眼佢洗碗洗得好慢嘅，即係我有試過佢洗到一半嘅時候，我話：，唉、哎，真係你行開啦，等我。 行開啦。 同埋，因為我本身係一個幾中意洗碗嘅人嚟㗎，咁所以我就係啊，我真的很少人有这个习惯。 有，我都是啊，同道中人啊，我们有都是 一个共 通点。是啊，你望住啲碟又好污糟，突然之间你抹到佢好干净嗰种成功感啊，我系。 冇错啊，完全就是这种感觉，仲要是将佢搭得好靓喺个碗。 系 啊，我觉得好治愈咯，嗰种感觉系。 但我想知两个人一起住会唔会发现到对方一啲即系再多嘅一面咧？即系唔一定系差嘅， 即系好似妈咪咁讲，原来真系有啲嘢嘅。 系啦。 暂时都还好嘅，因为本身我哋一起住之前，佢间唔中都会喺我屋企，即系可能会喺大家屋企过夜，咁变咗有啲生活好奇怪嘅习惯，我都会知道咯。系啦，即系好似啊，有一样嘢咧，我次次讲俾啲 friend 听，佢哋都会觉得好奇怪，就系我男朋友好中意冲凉嘅时候攞个电话入去睇剧嘅，即系 睇剧。

亦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歌声啊，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时间去到3:08睇一提大家啦，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7度啊，相对湿度64%啊。今日我哋重温嘅嘉宾有阿张嘉欣，之前两年前睇世界杯嘅时候都经常见到佢噶啦，中场时间出嚟同大家分析场波。咁究竟佢两年前同而家又有啲咩嘅分别呢？即刻去带咯！咁啊，话说大家年青人其中一个目标都想买嘅其中一样嘢就系买楼啦。假设你嘅 dream house 会点设计咧？ 系啦 ，dream house 啊， 即或者会系点样嘅格局啊？几大？即有啲人可能唔系话越大越好噶嘛？ 系啊， 即你叫我住 噶嘛？ 系咯，叫我住三层楼，楼上无啦啦， 你都惊啊？ 系 咯，又或者好冇有钱人咁质地，觉得间屋大咧要清洁好烦嘅。 系、哎、啊， 呢啲就最冇有钱人嘅潜质。 你真系穷人，穷人 D N A。 系啊， 成日都话哇，你住半山，咁夜晚落去买宵夜咪好麻烦。 我住得半山啊，搭的士都唔系钱啊，或者揸车。 系咯，有人送上嚟啦，大佬啊。 系啦，但系你知嘅 dream house 首先嗰个格局会系边一类型咧？有冇啊？ 我都喜意空間大的其實咁、我就如果其實真的比較天馬行空一點，我是喜意可能有兩層啊咁樣嗰啲少少村屋咁樣，因為好細個嘅時候去過美國親戚嗰邊嘅屋企，咁美國嗰邊咧咪好興，即係可能有兩層樓，然後下面就係車房。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哇，我覺得好好啊，呢種設計好有家嘅感覺，即係佢每一層咧，雖然個地方唔係好大，咁但係你會覺得。即係我中意嗰種咯，就是、開放式嘅廚房，然後一入到去就有個廳，但個廳咧就係、是、嗰個樓底 好高嘅， 兩層高嘅，跟住就有條樓梯上去上面，就可能兩三間房咁樣咯。 然後有個閣樓仔可能， 係 啦， 有好多舊嘢， 就舊嘢，然後你就見到一個音樂盒，叮叮 叮叮。就有一日执嘢嘅时候咧，就搵到个音乐盒， 或者一日落到个 basement 俾人反锁咗下面。 但系咧，即系如果你喺香港搵呢啲地方，其实个通常都住到好偏僻噶嘛，即系可能要入到元朗啊，又或者城噶嘛。咁你又介唔介意咧？ 哦，我唔介意喎，真系，即系我。即系都系嗰种谂法啦，觉得其实如果我可以有呢嚿钱去买到呢样嘢嘅话，咁我都会有车噶啦。所以我就唔系好介意住得太入嘅。 但系嗱，间屋系咁啊，但系有冇话望嗰个景都会有自己心目中想希望见到嘅咧？ 哇，咁如果可以望海嘅话，咁梗系望海好开心啦。 Okay, 即系 因为我又唔需要话真系落到楼下有快餐店嘅，我 OK 嘅呢样嘢。 有冇话一定有啲咩嘅装饰啊，或者设计嘅咧？ 依家開始咧，中意簡約翻啲啊！我以前咧，哇，即係講到好似好老咁樣。以前咧，唔知點解，因為我依家住嗰度咧，都係搬咗兩三年嘅啫嘛。我個牆紙咧係粉紅色嘅印花牆紙， 係、 花到不得了嘅。跟住嗰陣覺得哇，好靚啊，好中意。 然後有一朝瞓醒覺得頭暈 喎，都係俾佢到頭暈。但有一朝，有一日突然間覺得。点解咁花嘅？跟住我之前同我妈讲，其实咧个墙纸可唔可以拆咗佢噶？我依家想要白色啊！我依家净系想要一个白色嘅墙就得，所以我依家已经谂好之后，如果真系有机会，自己有屋企嘅话咧，一定系简约咯，即系系要白色。 使唔有个化妆柜咧？ 我要啊，要有个衣帽间啦、 啊，系啊，一定要噶、啊， 因为咁中意买嘢。 即如果男仔嘅话，男仔嘅话系想有个玩具架喺度噶嘛， 系啊， 系啊，或者可能有个波衫柜咁样专摆波衫咁样咯， 佢、就有一个衣帽间咁样样咯。 系啦，跟住仲有个化妆柜咁样， 系啦，买埋咁多， 然后打开个衣帽间，无啦见到个细路仔踎咗喺度。 哇，姐姐， 我当心咯。 够钟翻嚟啦。 咁你而家就搬咗新嘅地方啦。 喺边头啊？ 港岛。 咦？可以揾你喎、 啊。系啊，一住港岛嘅。 你东定西啊？ 东啊。 咦？直情喺屋企，直情屋企附近喎咁。 系啊，好近啊。咁而家呢个新租嘅地方有冇做到一啲自己想要嘅效果咧？可能喺设计方面啊，环境方面啊。 暫時都有嘅，因為始終嗰陣一開頭揾租盤咧，特別我哋係本身個目標已經係要揾港島區㗎啦。咁、你知港島區真係好貴嗰啲樓，係啊。跟住我哋本身諗住真係租一個可能得一房或者200尺咁樣嘅地方啦。好彩嗰陣個業主企硬個價冇租到，就如果我都唔敢想象，如果嗰陣租咗。嗰、那個位置我啲嘢點擺，因為依家就變咗我哋租咗一個有兩間房嘅位，咁有一間房就好好啦，即係真係可以攞嚟俾我當係做一個衣帽間嘅地方，低下雜物咁樣咯。 即係你真係多垃圾嘢嘅喎，你 佢多噶， 好多啊！ 我有睇你段片啊，你舊屋臨尾拍嗰條咧，佢真係收埋好多紙袋啊！呢、這個女人 片你就會知道我好多嘢，我下面所有 comment 沒全部人都叫我要做斷捨離。 真係黐線嘅，即係你有冇睇過係啲咩最多呢？ 紙袋，我記得係嘛？ 紙袋同膠袋。 佢咧，但我想同你講，我想同你講一樣嘢，張嘉欣，我同你一樣， 你係送紙袋。 我好多紙袋㗎，我設咗，我設咗喺個衣櫃隔離有個，即係有個罅位啦。 佢又係咁㗎。 因為呢樣啲紙袋好靚，同埋有紀念價值㗎嘛。 我都明有咩紀念價值， 因為你喺日本買翻嚟嗰個袋， 咪即係個袋， 個袋抽住個袋喺日本買翻嚟。 好有纪念价值喎，即系好似我之前去英国咧，去车路士球场嗰度买咗啲纪念品翻嚟，嗰胶袋我都冇抌。 系啊，我去 FC 首尔买嗰胶袋，我都唔舍得抌，阿斌直接抌咗佢。我唔明白，喂咁有纪念价值嘅嘢。 系咯、啊，那个袋好靓、啊，我觉得。 唔系你呢啲我都俾你啊，但你讲嗰度几十个有冇几十个咁有纪念价值咧？ 咁又冇，唔系跟住我发现咧，即系有啲观众同我提出咗一样嘢，就系、是、佢觉得。這個儲紙袋膠袋的習慣其實是覺得是一個環保的概念的，因為心底是覺得丟了它很浪費嘛、 啊、 所以你就會覺得放在旁邊我終有一天會用到的，就會是這樣的心情這樣咯。 但我想知道為什麼這麼堅持要香港島那邊呢、 因為近公司嘛。 是 啊、是啊，自從租了這裡之後就沒有再回過公司那麼嗰陣諗住係，同埋咧，我仲諗住啊，做歐國杯啦，咁啊，嗰兩個月翻屋企可以快啲啦。點不知依家 做住啦， 搬咗嚟兩個月，真係翻咗兩次公司就好似。 都好啊，講到佢 開心嘅， 係咯。如果生仔嘅話，嗰度校網都好噶。係 啊， 哇，咁長遠啊！ 頭先問佢，你有冇諗住結婚？佢都冇正面回應。 去翻嗰條問題先，俾你扯遠咗添。 嗯， 會唔會結婚、啊？ 扯到佢生仔 嚇？會唔會結？結有冇諗過幾時結婚啊？係 啊，個人角度想幾時咯？ 30歲之前咯，我就 OK 啦。 你係幾大啊？ 其實 93年。 哦，咁都仲有两三年时间嘅， 唔系 你啊，所以佢有两三年时 间，两三年时间 plan 啊，我哋阿一会快过我啦，肯定， 我买到楼咪结婚咯， 系啊，买楼啊，你谂下，唔系佢 OK 嘅， 但我嗰层楼系波城嗰层咯，我净系佢200万卖俾我， 佢屋企帮到手嘅嗰啲 OK 嘅，你唔好睇佢， 冇。 佢就後咗我層樓啊嘛，因為叫我放俾佢啊嘛，但層樓唔關我事。 越講越多嘢喎、啊，你哋。 佢而家成日喺節目度講我住邊，而家啲聽眾全部都知道我住邊啊！話你聽。 开一个题目俾我哋咧，买呢个礼物就系、是、呢个 百变小樱， 系你细个嘅， 系啊， 你有冇睇最新嘅出 Clear Cut 嗰、那个？ 我嗰阵睇，我见到佢新配咗音啊嘛，我睇咗半集咯，嗰日朝头早起身，跟住觉得哇， 好有感觉啊！嗰、那个、 哎、你好彩啦， 佢啲配音都系用翻嗰啲人噶嘛。 小狼把声变咗，姿势把声都变咗，但系最好系即系小英同埋基佬仔把声冇变到。哇！你哋系清楚晒啲角色噶、 啊。你好彩啦，你我话俾你知，我睇数码暴龙啊，哇！睇佢重新出翻 try 嗰套，我真系觉得抌心啊，真 嬲嬲地啊嘛， 系真系觉得即系冇晒啲童年回忆嘅， 系画风又唔同， 系啊，啲画风唔同晒，嗰呢下系真系觉得失望嘅、哦。因为如果你开呢个题目咧，我就有优势嘅，系啦。由于我女朋友系都系非常之沉迷呢个百变小樱， 真系噶， 系啦。咁啱啱提过佢 long 啲啊嘛，佢早两日打电话俾我，喂，我订咗支魔法杖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去交收？哇，几大支啊？都半个人， 数百咁大支啊！ 哇， 佢话都半个人，我嗰次中秋节先拎咗一个咁高嘅百变小樱去佢屋企， 半身啊都系， 系啊，所以我深受其害噶。有时我要帮佢落订啊嗰啲嘢，咁所以我 好清楚啊， 好清楚呢啲嘢喺边度买啊嗰啲嘢咁样咯， 系啦。好啦，咁我哋两个都各自拎个礼物出嚟啦。 系啊，你先啦。 我呢一个就系《咕噜魔法史》啊，爱藏版嘅第一本啊。 咦，呢、這个 呢、這个应该系旧版嚟嘅，呢、這个唔系 Clear Cut 啊嘛。 系啊，呢、這个我冇噶，呢、這个我冇噶。 系啦，唉，好彩啫。唉，吓得我，听到你话啱啱买呢、這个应该系旧嗰一个嚟噶。 多谢你啊，系啊，呢、這个应该系旧嗰个嚟噶。 系啦，其实都系到你入局嘅啫。 呢本。我本身上一次唔知喺台灣定邊度，我有諗住買嘅。 係啊， 因為我覺得個畫風都係以前細個睇嗰種感覺咯。係啊，多謝你啊！ 係啦、啊，你可以重拾翻嗰陣時嗰個感覺啦。 係啊， 係好啦，到我啦。 咁啊，有優勢嘅一 成個即係呢個作品最吸引嘅就係佢嗰堆嘅卡片同埋個魔法杖啦。咁所以我就買咗個迷你版嘅魔法杖。 哦， 系啦，佢呢个系 有咩用 噶？系咪啊？ 好靓啊！呢个 系咪月？我唔识分月同埋星啊嘛，佢有个 系 啊，好似 系 好似月啊， 第一把嚟噶， 系呢个第一把嚟嘅。咁啊，佢另外嗰个第二个系有把星星喺度嘅， 嗰个系啦，嗰个就第二把。 咁所以咧，我就拣咗呢个，咁就系一啲细细支，我谂个大细啊。 一支筆到啊， 一支筆咁樣啦，係啦，咁就 有冇咩用嘅呢、這個？ 冇乜用嘅，係應該一個裝飾嚟嘅， 係 坐台。 係啊，佢問你有乜用，佢話佢本漫畫就可以睇啦。 冇咩用嘅，其實都係得個靚字嘅。 好奇問下啫，我都係 好靚喎。 係啦， 係啦，咁啊兩份禮物， 你會揀邊一個咧？要勝出嘅話， 好慘啊！真係要揀㗎。 係啊，好殘酷嘅呢個世界。 我觉得两个都好好，因为我本身觉得百变小樱是一个比较偏门的题目。 傻啦，我告诉你知边度得买啊！ 一个有经验啊， 深受其害啊！我连佢是十几年前那些我都知道边度得买啊！ 即是他真的有储晒， 系佢冇储晒，但我知道得买咯。即可能我从呢方面入手去买礼物咁样。 我谂魔法杖啦，呢个啦。对不住啊！ 点解咧？撑啲咩咧？ 因为我纯粹因为我漫画我有睇过咯，哦、即系我有即系 I mean 我有睇过呢个实物嗰阵，虽然有考虑过买唔买嘅，但呢个咁细个好 Q 喎、哦，我真系冇见过喎、 哦。系啊，佢仲有另外两支嘅，我到你去买啊！ 系啊，即系佢新嗰支啊！ 系啊系啊，佢第二批嗰支咯。 呢、這个我谂我第时新屋要多一个 figure 柜。 过几日你就会见到 啱啱先话，啱啱先话冇咩物欲喎、啊。 系啦，过几日就见到间 Instagram 就会 post 我储齐三支啦咁样。够钟翻嚟啦！ 而家有个。自己的地方是不是可以再盡情一點去搜購一些百變小櫻的東西放好它呢 不得啊我發覺真的 因為太多 了是因為在執屋的過程當中 你先說了先將嘉欣路給你說了然後我就包你的東西出來了 什麼 啊我買了一些很實用的東西而已 你說了先 說了先你說了先說了先 唔系，我就觉得即系摆设咧，应该真系唔可以买咁多嘅，因为已经系冇位置低，同埋啲嘢摆喺度真系好风尘啦。咁所以咧，我以后个转向就会买啲实用啲嘅嘢咯。 OK， 我讲完未？讲完未？有冇 讲完啦？你讲啦， 而家对佢好。咁话说咧，我哋对上一次沟通咧系2022年2月22号啊，因为咧我嗰日去帮阿一师嫂买嘢，就 系 买咩？佢就见到喺某个商场有间嗰啲玩具铺就执笠，咁入边有一堆嗰啲旧式嘅百变小樱啦。咁我同张嘉欣呢两三年嘅对话咧，就系当大家见到有百变小樱嘅时候，就互相 send 俾对家， 又见到 系啊，你快啲买俾佢啦，话我你快啲买啦咁样啦。咁佢咧。 佢就話自己買一啲咧唔會太過唔實用嘅嘢啦。咁佢啱啱對上就買咗一隻百變小櫻嘅錶咧，佢諗住盜我買噶啦，係喺係咪韓國啊？ 係啊係啊係啊 我俾你睇下啦，你覺得實唔實用啊？ 嚇！ 你唔好聽錶實用，你係咪真係會戴呢隻錶出街先？ 我真 係 有戴、啊， 呢隻又可以戴，佢比我想象中叫做可以戴得出街噶咯，即係佢唔係嗰啲極卡通嗰啲膠錶嗰啲嘛。 係咯，你遠睇細細只都 OK。呢隻錶有一個問題，係睇唔到個分針同埋秒針。 嗱，呢下唔實用啦、啊，你自己咁嘅啫，我幫唔到你啦呢下。 唔係啊，我買完翻嚟我先知。真的很萌啊，它呢那个那些针和下面那些东西颜色一样，是很难看到的原 来。所以用过一次之后就没什么再戴了这只。 不是啊，我当是手压那么戴了。 还有呢，就买些什么实用 东西？你这几年还买些 什么实用东 西？对，上一次被你烧到那个就是买了百变小樱的插电器咯，都很实用的、 插电器都 好、这个实用、 公仔没买了嘛。 公仔冇啦，公仔真系冇埋啦。 哦，忍得下喎、啊，忍到手喎、 啊。系公仔戒咗啦，戒咗啦。 咁我哋嗰时送俾你，譬如阿一送俾你嗰支魔法棒，有冇即系摆咗去边度啊？而家 嗰阵就摆咗喺本身屋企嗰间房咧、本身有个百变小樱嘅 corner 嘅，系啦，我就摆咗喺嗰度，连埋我其他嗰啲豆豆啊嗰啲嘢，全部都摆晒喺嗰个位置，因为我仲未执过嚟啊，我要睇下我呢、這个依家新屋呢个位置，我安置咗好一啲实用啲嘅嘢先，跟住其他摆设我就之后先再一次过执过嚟咯，谂住。 你有冇数过自己有几多件收藏品啊？ 哇！冇啊，真系，仲要我又唔止净系中意百变小樱，跟住嗰啲豆豆啊，嗰啲胡桃夹子啊，乜嘢都好中意嘅，所以好多嘢。 我想问一个问题， 系 嗱，假设啊， 嗯， 假设佢求婚，然后着到成个李小狼过嚟，你会点啊？系或者嗰棵花，即系唔系纯粹一棵花。而是入面插了几支魔法棒咁样， 系 唔系？我想问，着到成个李小狼咁样，系讲紧佢套衫啊，定系戴埋李小狼个面具？ 我冇面具， 唔使面具嘅，净系套衫 系啦， 净系套衫啫。 咁即都系好似西装咁啫嘛，冇问题。 唔系绿色嗰套啊，讲紧 吓绿色 嗰套， 我知系讲边套啦。 道士咁样， 咁 揦埋个尘忽出嚟。 冇问题，几特别啊！我觉得 你 O 唔 OK 啊？你 OK， 咁得啦。 OK， 我帮你 propose 俾佢听啦。 哦，你系咪谂住你求婚嗰阵系咁样？ 我冇， 你会唔会咁做啊？ 我唔会。 点解？因为佢唔， 我唔系嗰个样啊嘛。即系佢同佢男朋友系金童玉女嗰种样嚟噶嘛。但我同一丝嫂唔系啊嘛，我同一丝嫂系岩岩缠缠攞埋一堆 嘅。你 系 基佬仔咁样。 系啊，我最多扮基佬仔 啊。仲要唔系狮子形态，公仔形态，仲要系。好啦， 我等你好消息啊。 系啊，得闲你有啲新嘅收藏品，你又 post 出嚟啦，我哋会睇到噶。 好啊，我会 send 俾阿 一噶啦。好啊，今日多谢你啊，陈家欣 ，thank you。 好，唔该晒，拜拜。 需感寂寞，但我同学一天我不知。 虽然我啱啱话咧，即系阿嘉欣嘅男朋友咧，可能要扮李小狼去求婚啦。 系， 我都有谂过扮阿拉丁去求婚。 我可唔可以做大神灯啊？ 但系我 游男啊， 所以豆嘅身形系啱做精灵多啲。唉，转头继续啊！我是你的后妹妹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财委会通过政府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1375亿元拨款申请。财委会早上九点续会，到下午两点半，议员以41票赞成、22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拨款申请。连同昨日开会12.5小时，财委会合共讨论大约18小时，完成审议工作。至于20多项由民主派议员提出的临时动议，包括要求设立失业援助金制度等，就全部被否决。在议员表决之后，屏幕显示的投票结果是赞成43票，反对20票，2票弃权。不过原来议员邵家臻和郭荣亨因为错按表决制，即时向主席陈建波更正自己是反对拨款，因此最终通过拨款的赞成票是41票，反对的增加至22票。警方拘捕多名民主派人士，一批人手持标语到长沙环警署外声援被捕者，高叫口号，又以粗口骂警员，警员在警署内以扬声器警告集会人士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不要再聚集。有份到场声援的民阵召集人岑子杰批评警方打压，说因为警方拒绝和平游行，市民先至自发游行。他又说民阵已经通知警方将会在7月1日举办游行，虽然现时因为疫情减少集会，但是不代表已经忘记反修例事件。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赞扬医护人员在新型肺炎疫情中表现专业出色，但是同时说早前有医护人员罢工是相当严重的事件。他说医管局受社会监督，管理层有绝对权力决定惩罚方法，但是没权决定不处理罢工事件。他说曾经有立法会议员向他提出有病人打算追究，因为罢工延误医疗引致病情恶化，但是暂时未有收到正式投诉。范鸿龄说必须按机制调查罢工事件，会逐一检视，再按守则和法律以合情合法的大原则处理。卫生防护中心前总监曾浩辉话，香港近半数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是20至39岁，呼吁年轻人不要掉以轻心。曾浩辉在政府社交网站天马台的片段中说，不少人认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者大部分是年纪较大的人，但是年轻人一样容易中招。他说数据显示香港近60%患者是40岁以下人士，个案最多的年龄组别是20至39岁的年轻人，占总数大约40.5%。他说虽然年轻人病情通常较轻，死亡率亦都较年长患者低，但是新冠病毒不是普通伤风感冒，加上年轻人流动性较高，聚会比较多，而且发病病症不太明显，容易传染给其他人，包括是家中的长者，呼吁年轻人不要掉以轻心。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早晚沿岸有雾，下午中后期天气较凉和有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封路，咁喺观塘绕道因为有工程，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嘅快线仍然系封闭，一带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咁就喺观塘绕道因为工程咧，去旺角方向近住九展嘅快线仍然系封闭，龙尾观塘码头。而喺中区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直至到下午六点钟，摩利臣街近住干诺道中嘅交界快线，以及系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介乎吉比利街至到摩利臣街嘅一段辅助道路咧，系会封闭噶。城巴路线71去黄竹坑方向系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茂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就只系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咧，而家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李靖屋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我叫细锦晴啦，系一个田径短跑嘅运动员啦，而家系香港嘅青年排名系头十名以内。咁上年都好彩成为呢个青年 U20 嘅职业队嘅一份子，同队友喺呢个全国青年运动会度打破咗香港青年嘅4x100米同埋4x200米接力纪录。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啦，麻烦波盛播一报时间同天气先啊！ 而家嘅时间咧，下昼3:38啦，26度，相对湿度69%嘅， 37定38都睇唔到，38啦， 38咯，咪话。 好啦，今个礼拜听完嘉欣嘅访问啦， 系、 下个礼拜系边个咧？咁啊，到时大家会知啦。 我哋都继续物色紧啦。 系啊，我早两日先乱入咗佢嘅 live 嘅， 系咩？ 系啊，不过俾佢闹。你知道我同佢有啲恩怨啊！而家 佢都系整嘢食啊，嗰个 live 系整嘢食， 唔怪之啦。 唉，下个礼拜大家知啊。好啦，今个礼拜推介一样嘢啊，搞到我茶饭不思， 咁大件事 四隻字， 除咗茶饭不思仲 我仲谂紧另外一个四字成语， 有咩同意啫？ 食 唔安瞓唔落六隻字， 呢个系六隻字，我都谂到呢六隻字， 废寝忘餐， 仲有几隻字嘅？神啊，求求让我睡吧，搞到我瞓唔着嘅。咩推介啲咩咧？听下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想讲嘅一件事就系、是、嗱，话说咧，小弟呢排咧忽然啊，好想喺屋企养一缸鱼嘅。咁啊，跟住之后咧就上网睇好多唔同嘅资料啦，即系例如究竟如果要整一个基本嘅鱼缸嘅话，系要有啲咩嘅嘢系配备上去咧？ 嗱，例如滤水器啦、气泵啦，又或者系一啲嘅简单嘅一啲照明系统啦。咁如果你话想再高 grade 啲嘅，可能唔系就咁一个简简单单嘅玻璃缸，咩都冇嘅话，可能又要有啲泥沙喺底啊，甚至乎有啲水草喺嗰度，甚至乎有啲人再劲啲嘅话，可能连养菌都要养埋嘅。咁原来养一缸鱼咧都几复杂嘅，唔系就咁简简单单搵盆水就养得嘅。而且唔同嘅鱼咧系需要唔同嘅嘢配合嘅，即系有啲温度啊，有啲又配合唔同嘅 pH 值啊。又要有啲流水啊，咁所以呢去到金鱼街嗰度一问先发现啊，原来啲师傅真係好厉害。嗱，作为一个男人，如果你可以自己调理到一个嘅水中世界，不得了，我都觉得係一件好型嘅事嘅。唔知你同我一样係咪都有呢一铺人好鍾意睇住个金鱼缸嘅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係推介你啊，作为一个男人，原来学识呢啲嘢都几型㗎喎。笨读兵团报告完毕。你有冇试过养鱼啊？有，我成日见阿科盛养鱼啊。做咩啊？养鱼啊？ 你讲晒落去啦。 养鱼啊，唔使饮啊。唔系佢去翻嗰啲嘢，真系养 真系养鱼嘅，有养过。严格嚟讲系同阿爸一齐养。细个嘅时候，我爸咧又好似你咁啊，突然之间识起条筋。 Sorry， 我想截断你先。Sorry 啊，因为我忽然我惊我唔记得咗，因为呢个就实在太好笑了。因为呢个故仔可以你嗰个可以留翻少少翻，对唔住啊，我一定要插出嚟，因为呢件事系太爆，因为要由头开始讲起，要讲下究竟点解啊？我无啦啦想养鱼咧， 系咯，你头先冇讲到吓， 系啦。咁啊，话说咧，即系而家瞓唔着觉咧，就会攞个电话出嚟碌啦，系咪先？咁啊，咪碌下 Facebook 啊，碌下 Instagram 啦，跟住见到有个人咧。在度食嗰啲小龙虾 啊， 系啦，咁啊喺度食小龙虾，跟住之后咧，咁啊同埋睇到篇文，咁就曾经有传过话小龙虾咧其实系虫嚟嘅，传啊，即系有啲咁嘅嗰啲 content farm 嘅假文章啦，咁就话其实系唔会食嘅，咁啊而且系食完对身体唔好啊呢啲咁嘅嘢啦，咁啊但系咧亦都有啲人出嚟澄清就话其实已经系人工养殖嘅，所以基本上都系好卫生、好健康噶啦。咁我忽然谂，系、哦，不如屋企养只龙虾先， 要小龙虾，帮佢改名都几得意啦，话你听。 咁跟住之后，咁我喺度睇啊，养龙虾嘅嘢，因为其实咧养虾咧都真系有人养嘅，系咪先？ 啊， 即系有款叫有个系红白嗰啲啊，嗰只虾唔记得叫咩名啦，但系好出名嘅，因为点解咁多人养红白虾咧？佢有個名字我唔記得咗啦，因為咧日本人尤其是喜歡養呢個紅白蝦，因為佢哋嘅國旗咪就係紅色白色咯。 哦，即係同白灼蝦一樣色咯。 係啦，咁然後仲有人養蟹嘅啦、 哦， 有種叫惡魔蟹嘅啦。 係。 跟住有好多唔同嘅水族，好靚嘅紫色噶，成隻 惡魔蟹 ，OK， 成隻好似高達入邊嗰只魔蟹咁樣嘅。 哇，係喎，紫色 好型噶。咁跟住之后，咁我咪喺度睇啦。 嗯， 跟住之后睇下就谂下啊，其实几复杂，不如简简单单 养金鱼， 养翻缸鱼啊。因为我自己咧，其实好中意睇鱼嘅，真系中意睇。 系咪细个去茶楼？妈咪，我要去嗰边睇鱼啊！ 或者而家大个咗之后，哥哥带你去睇金鱼 啊！其实你真系好想睇金鱼， 我真系好想睇金鱼啊！因为我咧，阿一师叔屋企咧，即系佢爸爸咧，养咗一缸咧。唔系好大噶啦，我谂咁大哦，点样形容咧？ 呢、這、一个 应该大概40cm 长啦， 因为一个典型屋企电脑 mon 咁大 啦， 系啦， 我喺屋企电脑 mon 咁大啦，系啦， 屋企电脑。 咁但系咧，佢嗰啲鱼咧就系嗰啲孔雀鱼嚟嘅、 嗯， 即系相对地易养嘅，但佢养得好劲噶， 几大只啊养到？ 唔系大只啊，好多啊，生好多代啦已经。 哦。 系啊，咁跟住之后，咁我就每次上到去咧，佢都会好亲切咁讲，啊，你咪见到啲鱼好得意，咪攞几条翻去养咯。唔系，我搞唔掂啊，好似你阿爸咁样搞唔掂啊。 因为我知道你阿爸都搞唔掂噶嘛， 所以你都觉得自己未必咁容易搞 掂。我试过嘅，我最早第一次接触养鱼咧，就系、是、小学六唔系小学中学中六噶啦，已经嗰阵时咧就开始有一个叫自己嘅书房仔嘅，因为阿爸阿妈唔喺香港嘛， 系 咁我着筹呢个嘅 沟 垫 啊， 佢间房啦，系咪先？咁有个书台仔啦，嗰阵时咁我就买咗一个嗰啲咩咧？咪以前僆仔個，我估好多人都有嘅 水馬騮， 唔係水馬騮啊！有個嗰啲咧，好$15一個嘅嗰啲塑膠魚缸嘅， 哦， 知邊只啊？即係上面有個手環嘅咧， 我知邊只， 係啦，咁我買咗嗰、那個，咁然後咧佢會擸一個係嗰啲吸力貼嘅嗰啲假海草噶嘛， 跟住咧， 跟住之後我就買咗兩條嘅。嗰条叫咩？红色、黄色嘅红线灯啊，好似叫定三线灯啊，唔记得咗，灯鱼嚟嘅，总之系。咁跟住之后，我谂大概两个礼拜左右啦， 就 搞唔掂啦，系啦。咁之后后屘有尝试过喺屋企有个窗台位咧，咁然后就养咗个大缸啲嘅，即系真系可能诶电脑芒咁大啦。咁然后就谂住 咩咧？呢次系 其实咩都试过，最简啲人话最易养嗰啲咩斑马啊。燈魚其實都唔係太難嘅，金魚啊，又有試過啦， 但係 都係唔得。我諗都係，我諗最長有一條係我試過養最長嗰條養咗半年嘅， 哦，半年 係啊，清道夫， 清道夫梗係好易養啦， 唔係、啊、清道夫又唔係你諗得咁易嘅喎、啊。 清道夫已經算好嘅咯， 但係我真係唔知點解我每晚我養咗兩條至三條清道夫啦，得翻佢自己一個嘅啫。系啦，因为其他都要走晒啦。佢跳出嚟跳死咗喎。 其实你以前嘅经验叫咁成功嚟讲，点解你仲够胆想再养？ 所以我咪就得个睇字咯。我嗰日行咗落金鱼街咧，行咗大概我谂行咗四个几钟，一个人就喺度睇唔同嘅嗰啲鱼缸嘅比例啊。咁、又问嗰啲师傅啊，原来有啲嘢叫水妖精啊，有啲叫菌啊。有啲唔知道叫乜嘢啊，原來好多唔同嘅 kitty quack 嘢，原來可以點樣冚埋一個嘅魚缸啊，咁樣好多嘅嘢，佢哇好勁個師傅，即係例如你覺得好難解決一樣嘢，問師傅有冇得解決，哇、好簡單啫喎，你買呢個咪搞掂咯。 但係我想講咧，以前屋企有養魚啊嘛，我老豆啊，你嗰啲突然之間。啊！呢、這个柜上面有个位， 喂，系啊， 摆个鱼缸喺度啊， 风水嘢啊嘛， 我又唔使夜晚带佢落街散步，系咪？ 我觉得都唔系散唔散步嘅问题啊，而系你睇住个缸鱼咧，你系有一种peace。 我觉得 sorry 啊，你有事啊 ，peace 要落 echo 啊，其实应该要。我觉得佢唔系因为 peace 嘅原因。而是因为他细个佢个年代咧，佢成日都会讲啊，你老豆我细个老虎岩嗰边啊，养一只狗啊，叫旺财啊，咁样 真系啊， 系真系叫旺财。 佢住啲头噶，以前 真系老虎岩啊，成日都讲啊，想当年 几励志啊， 系啊， 搬咗去丽港城， 哇， 四百，你系我偶像啊， 由老虎岩搬到丽港城， 不如$2,000,000卖俾我啦。 跟住佢又讲啊，除咗养狗之外，你知唔知我哋细个玩咩啊？我哋啊捉嗰啲昆虫就搵啲绳绑住佢只脚，就好似放风筝咁样咁。 啊，以前嗰年代 啦，以前个年代玩呢啲啦咁。咁但系咧，因为而家你搬咗去市区，首先好多屋苑其实唔俾养猫养狗啦。咁我老豆其实一路都好中意狗仔嘅。 系系系。 咁所以唯一 犬儿波成咁。 所以以前我哋再喺新界住嘅时候，佢养过咩？养过龟啦，养过雀啦， 养过鸡啊嘛， 鸭啊， 哦鸭嚟， 鸭都养过，咁都搞唔掂啦。最后一后屘系冻死咗啊！ 哦， 系啦， 有冇食到？ 唔记得啦，佢哋冇话俾我听，可能太残忍了。 北京冻鸭啊！ 咁所以咧，佢搬到去市区住嘅时候，佢就好想养。咁好啦，后屘就真系有钱啦，咁啊买好多啲器材翻嚟。咁初头咧，嗰个缸其实真系都系电脑 mon 咁大，不过系即系十年前嗰啲电脑 mon 嘅啫。即好似你而家呢啲 LCD 嗰啲嚟 咁大，呢、這个咁大， 系啦，好细个嘅啫。 即系大概我谂。20×20啦， 系啦，咁啊由啲最基本嘅氧气都系落去噶啦。金鱼街问师傅 最易氧气边啲啊？新手上手 咁样样，咁啊买啲金鱼翻去，咁啊连埋嗰啲气泵啊、过滤器咁，好简单嘅啫。嗰时都冇搞啲咩远景嗰啲嘅，即系玩到好高级嗰啲。 远景嗰啲好劲噶啦， 系啦，又整啲假珊瑚啊，有个洞穴俾佢匿啊，冇嘅，好简单嘅啫，铺啲石仔喺底，跟住之后就 有石仔，其实都好难搞噶啦。有啲人话 系啦，因为积嗰啲污糟嘢度啊嘛， 污糟嘢同埋积青苔啊嘛。 咁好啦，咁啊， 所以有啲 叫裸光嘅嘢系咩？ 系、哦、啊， 系咩都冇咯。 哦，裸光，哦，啊、我明啦，系啊。 咁 我以为一种鱼叫裸光， 唔系，系个光系鱼光个光， 系裸光， 系嗰、那个。 哦， 你未讲到呢句，我都未 get 到。 咁跟住好啦，养咗个零两个礼拜，啲鱼走咗啦， 真系噶。 其实 个零两个礼拜要 好快啊，因为咧每即系随住个变化系点咧，当我每日放学翻屋企咧，见住啲鱼咧越嚟越冇精神啦，同埋条尾开始越嚟越多白色嘅点啦，系、 哦、 唔知点解，咁但系已经有滤水器噶啦，咁跟住所以好快咧，应该两个礼拜到咧，第一缸鱼就挂晒啦。咁、阿爸就唔明白，冇理由噶，系咪呢只鱼难养啊？再翻去咁啊， 咩鱼嚟噶？记唔记得？ 金鱼啊，最典型嗰啲，系啦，系好惊嘅个画面。 金鱼有啲都难搞嘅，其实唔系个个易噶嘛。 因为佢个样子很恐怖嘅，其实，因为你见到佢游下游下开始咧会打侧身，你都知道， 哦、都知 命不久矣啦。但系你就谂，其实我都跟住晒铺头嗰个叔叔咁讲啊， 系啊， 买晒啲类似最基本唔搞咁多嘢，点解咁快都死咧？咁后屘都养过好多，头先你讲嗰啲咩孔雀嗰啲咧，细细条条尾好似孔雀咁， 好靓噶，系啊， 系啊， 孔雀其实好易养噶， 跟住条尾又 上， 理论上啦，如果你啱嘅话，条尾又系生晒白点。后屘仲要养红剑添， 你同你老豆讲白化孔雀鱼， 孔雀白绿啊，跟住之后，总之养亲啲鱼咧都系病到走嘅。 系 后屘养红剑啦，红剑一种原来后屘先知好好胜同埋好好勇斗狠嘅鱼，佢、有一日放学翻去，有其中一条鱼喺鱼缸里面应该系俾红剑嗒咗个肚冇咗一忽死咗啦。咁所以喺我嘅记忆里面咧，我系屋企连鱼都养唔掂，所以我系从来都冇谂过要养其他小动物。 所以其实我觉得都系嘅，你养任何小动物，你首先要衡量自己 系 搞唔搞得掂嘅。 唔好以为话好易就一定易啊嘛。 你我从一个最唔啱嘅逻辑去谂，其实贵唔贵？唔贵噶。你一个鱼缸，几廿蚊一个，滤水器几廿蚊， 系啊。 俾埋个泵你又系几廿蚊。咁其實嗰 set 嘢其實一嚿水係搞得掂嘅， 係。 咁然後你話最易養嗰啲孔雀，其實廿蚊可能有五條添， 係。 咁即係其實你百五蚊係走得啦， 成本係 啦。咁當然嗱，我而家呢樣嘢用金錢去衡量，就當然係唔係咁啱嘅一件事啦。 係。 但所以你咪要去計啊，其實翻到去你要諗下，你幾耐要幫佢換一次水啊？ 係啊。 你又係咪即係你明知自己搞唔掂啦？你又养唔养呢？ 你讲起换水，谂起阿爸一个经典嘅故事。咁你知鱼缸咁，你要抽里面啲水出嚟，就唔系抽晒噶，抽一半就换啲新噶嘛。 用红吸咁应该。 冇错啦，佢用条管一啜啊，嗰次一啜，跟住佢掹唔切个嘴，跟住啲水饮咗落去。 冇嘢噶，我成日都系咁。以前换水嘅时候都系咁噶。 问题嗰啲水里面你睇到有啲一条条啲屎又浮噶啦嘛。 小事啫。 有老豆掹都掹唔切。一只脚，我喺隔篱睇，笑到嗰啲心里边，咦阿爸你吸屎，掠都掠唔切啦，睇住佢。 唉，咪但系所以要再衡量一下嘅，因为我总结咗自己几个以前错嘅嘢，或者唔系咁啱嘅嘢，就系因为我唔系话我个大嗰玻璃缸咧系摆喺窗台嗰度嘅，咁有啲人就话唔即系个阳光太多啊，所以就唔系咁啱，所以我而家换咗个位置。即系换咗一个系喺个柜顶嗰度嘅，即系咁，然后就睇下可唔可以会唔会好啲。咁当然我而家都仲系叫做系纠结紧好唔好去做，因为如果你连换埋个位置你都系出事嘅话，咁你 唔关个位置， 咁你好多嘢要衡量。咁你始终系一条生命嚟噶嘛， 你要打理又成啦。 所以自己谂下，但我觉得好型噶。你识嘅话，你自己砌一缸鱼咧， 系 一件好型、好型嘅一件事。 照砌咯，唔摆鱼入去咯，都好型啊。你想 明明好分温噶啦，我讲多一句，我真系有谂过买，唔知道日本有个玩具牌子系有出过嗰啲假鱼啊， 唔系咯， 佢有个咧，佢有个咧系好贵嘅，三嚿几水嘅，咁、那个大细咧同你一只 C D 差唔多大噶啦，咁、然后咧佢下面有个底座，个底座系磁石，然后再冧一塊太阳能板嘅，咁所以当有光嘅时候咧，嗰、那个磁石就会有啲反应啦，就会令到上面嗰条金鱼仔喺度游水咯。 但系佢系假噶嘛？ 佢系假嘅，三百几蚊，我好想要噶。 整啊！ 你送俾我啊！ 假 的下面落库有得买啊！但我嗰三百几蚊买条 假鱼啊！ 唉，冇嘢啦。同埋，有分啦，讲多两句 啲啊！ 讲多两句，讲多两句。唔系啊，因为你得一条鱼唔靓啊，我系中意睇嗰啲 海洋世界嗰種感覺。 佢有冇擴充包埋啲買多幾條磁石魚擴充落去啊？ 唔係，即係如果你係就咁嗰啲叫咩？孔雀魚其實佢唔係特別名貴嘅魚嚟噶嘛。但如果你一落嘅孔雀魚，你可以去到繁殖，然後你又有啲水草喺度飄嚟飄去嘅話，哇 ！Oh my god！ 但你得一條假金魚，唉冇嘢啦，你送俾我，不過我都會要嘅，你送俾我啦。 那天我話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點知你就放我飛機？ 其實一個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愛上一個人 K。 经过头先阿一分享，佢话好想养鱼，我都突然觉得佢其实系一个好中意小动物嘅人嚟嘅。你谂下之前佢又养仓鼠啦，跟住仓鼠走嘅时候佢又非常之伤心，又养过龟啊剩嗰啲，跟住佢女朋友阿一师嫂又养过啲飞鼠，佢又帮忙照顾下。即系你唔好睇佢平时喺访问里面好似一个麻甩佬，留长头发嘅时候啊，成个埋怨张房咁样。其实佢内心里面是有一个小小阿一咧，系充满住爱心嘅。其实唔单止对小动物嘅，佢对啲小朋友都系。当然佢偏心啲啦，系要女仔咧，佢先特别锡嘅。所以我成日担心将来如果佢生小朋友生咗个仔咧，佢个仔点算？个爸应该唔会好理佢噶啦。但系生女嘅话咧，就会俾阿一锡到窿嘅。咁啊，小朋友呢啲嘢太长远，无谓讲啊。讲翻佢个江鱼，我觉得过多几个星期之后咧，阿一应该就会突然之间喺节目度话：我买咗咯，买咗边啲鱼啊，个江几大啊，有啲咩新嘅过滤方法，诸如此类。因为佢都系一个嗰啲 gadget 人嚟嘅，所以买得鱼缸，佢一定买好多周边嘅嘢，然后慢慢就砌自己嗰个景出嚟。我话冇嘢求嘅。就是希望将来如果真的养个江鱼呢，希望有一条鱼可以俾我帮佢命名，就叫个江鱼里面最样衰嗰条就叫 Nemo 啦。正所谓 Finding Nemo， 我就要嗰条鱼变成一条 Nemo， 就咁决定啦。为咗将来我拥有一条以我命名嘅鱼呢，我喺度送一隻歌俾阿一，就係、是、Finding Nemo 呢套戏里面嘅一隻歌，叫做 Beyond the Sea。若然你未咁快真係买鱼嘅，咪听住呢隻歌，播住你 Windows 嗰个荧幕保护装置，有啲鱼喺度游下游下过下瘾先啦。反正你都话嗰个鱼缸同你个 mon 差唔多大㗎啦。就咁决定啊。 Somewhere beyond the sea, somewhere waiting for me. My lover stands on golden sandAnd watches the ships that go sailing somewhere behind the sea. She's there watching for me. If I could fly like birds on high, then straight to her arms I'll go sailing. It's far beyond the stars, it's near beyond the moon. I know beyond a doubt my heart will lead me there soon. We'll meet beyond the shore, we'll kiss just like beforeHappy we'll be beyond the sea, and never again I'll go sailing. 嗱，讲定啊，嗰条我要叫佢做 Nemo。 好多嘢讲我哋， 系 唔系讲埋呢个？讲埋呢个？讲埋呢个？ 忍唔住 讲鱼真系可以讲到咁多嘢啊，大佬！ 我真系好中意睇鱼， 我知，完全感受到你嗰份热情，啱啱半个钟头嗰度， 系啊， 系，正如我对篮球嘅热情都好大一样。 啊、我哋有，我哋有几样嘢要宣布嘅， 系 第一咧。要宣布嗰样嘢咧，就系阿勇问我哋系咪要包底？其实我哋个个礼拜都包底嘅。 即系嗰个故事乱讲大赛， 系 要特别要讲话嗰个成语系我哋个人创作嚟嘅啫。 系啦，咦？佢啱啱整咗个阿拉丁嘅 key 图， 哦，真系整咗好嘢， 好嘢， 好嘢，好嘢。 Anyway， 重点唔喺度，今日嘅重点，今日最尾嘅重点咧，系我哋又要玩游戏啦。 啊，冇一丝数嘅，你哋唔 key， 一嫁咗咪娶咗个外国人。 喂，又玩游戏啦！嗱，我哋2945人， 系 去到3000，多成3000啫，多50个。我是你的后援会嘅 page 啊， 系 多3000人，波城会公开佢2009年嘅绝密片段， 系 青春， 青春好青春真系， 青春笑。 想睇3000个 like 一个 page 嚟啊，拜。